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标准来进行诊断。 嗯， 我当时就跟他说，咱们看舌苔诊病，黄和白仅仅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参考，主要呢是通过另外一个金标准来给患者看病。 那这个金标准是什么呢？ 那就是痰。 嗯 啊，说到这个痰，每个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怎么来看这个痰来达到诊病的这个标准呢？首先就是看颜色。 嗯， 然后呢再看质地。其实啊，从痰容不容易咳出来可以判断这个人是偏寒还是偏热。 这是为什么呢？老百姓又怎么能够看出自己的身体情况呢？ 那这个呢，我们可以从痰的粘稠的程度来进行判断。 嗯， 我呢就给我这个学生啊继续普及一些医疗方面的知识。我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书上讲鉴别痰的寒热是通过颜色判断的，如果是这样，那你呀就上当了。 嗯， 因为辨痰的寒热不在颜色而在质地，那这个痰它咳出来的颜色是黄还是白的，这是以颜色来区分的。白痰是寒的，而黄痰则是热的。 嗯， 那这样区分辨别开来之后，就直接关系到用药的药性，是寒是热，两者在用药治疗上它不是一个路子，所以呢就需要严格的辨别。寒痰的治疗要用温肺的药， 嗯， 而热痰则要用清肺的药。不过在临床上总是在这一方面充满了变数。 什么变数呢？ 你看，有的时候白黏痰用温肺的药之后反而麻烦了。 嗯， 这个痰下不去也咳不出来，最后呢这个胸里就憋着了，甚至呢就开始喘了。那你改用清肺的药，这个症状才开始缓解。所以呢有时候这个颜色它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肠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好的，欢迎回来。 其实以前呢很多人呢都问过我一个问题。 嗯， 说徐主任呢，您从小啊就生在中医世家，受到中医的熏陶，为什么当年没有直接学习中医呢，而是去了西医院学了4年的西医，这才又回过头来重新选择中医呢？因为在我做选择的年代，这个西医啊在人们的心中的地位已经是逐渐领先，或者可以说是替代中医了。那当时啊，这西医给所有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准确、科学、迅捷。我还记得当时很多医院呢都刚刚从国外购入了 X 光机， 嗯， 到处都在大肆的宣传，说这种仪器能直接看到人的骨头。当时我就想啊，这中医望闻问切再神奇，哪能眼睛直接看到的厉害呀？所以呢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西医。 要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救死扶伤的抱负跟理想。可是随着对西医的学习呢，我渐渐地发现这门科学存在很多问题。 什么问题呀？ 咱就比如说这些精密的检查设备，它的确呀是能够看到人体内部的变化，但它存在一个滞后性。 嗯， 就是必须等人的身体它的确发生了器质性的改变，这才能够得出结论。 哦， 可是很多的人他这个病根儿啊早就有了，症状呢也早就显现了，却怎么也查不出问题来，只能一拖再拖，那拖到严重了再来想办法，看看是把病灶切除呢，还是把细菌杀死呢？那最后就造成了两败俱伤。 嗯， 就像德国有一名医学家说的那样，他说那个西方医学呀，一直在等岸上的人落水，再来打捞。最后呢，即使是能够打捞上来，人呢，也已经气息奄奄了。而中医呢，在这方面呢，一直做得很好，能够治胃病，防止人落水。 嗯， 再加上当年下乡的时候，一些事情的影响吧，我就重新开始学习中医了。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的薄弱，我没办法改变人们对传统中医的刻板的印象。在很多人的心里啊，还是认为中药苦，中药慢，甚至觉得中医不科学，因此不愿意尝试用中医的方式来解决。而中医呢，说实话，能够将老祖宗的技艺绝学、煎煮、炮制延续下来的人凤毛麟角，甚至连药材的质量都参差不齐，因此呢，振兴中医药，它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也不能急于求成。 嗯， 所以后来呢，我接触到生物学的时候，我非常惊喜，这是一门完全跨越了中医、西医的意识，从生物领域来重新认识疾病的学科，而通过细胞来解决疾病，客观又迅速。因而我当时答应了生物厂研发组的邀请，加入了研发团队。那么经过30多年的悉心钻研，终于呢研发出了它通过所释放的高地磁场来修复激活细胞。 嗯， 那无论是在临床试验阶段也好，还是免费活动，都给无数的患者带来了生和健康的希望。当然这个研发其实是基于巴马给到我们的启示。 嗯， 我记得当年呢，跟这个巴马的老人聊天，一说到什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血栓呐、等等的疾病，他们都非常的疑惑。 哦， 就是不明白我说的这些词儿啊到底是什么，说从来没听过。那我就会突然想到啊，会不会是巴马人对这些现代医学的词儿的不了解呢？ 嗯， 也许他们当中也有人得过这样的病，只是不知道这是什么病而已。就像我们中医都将高血压归属于眩晕症，冠心病呢是真心痛，脑血栓呢是属于脑中风一样。于是呢就找到了当地的一个老乡医，他叫黄普新。当时呢他也97岁了。 哦， 他呢是整个巴马村唯一懂药理的人。结果当我顺着村民说的那个道找到他家的时候，我看他家的门口连挂个牌都没有。 嗯， 你说你挂个诊所呀什么的牌，对不对？人家知道这是看病的地儿。哎，没有牌，那他呢 也不坐在屋里等患者，就在院子里带着自个儿的重孙在那儿玩捉迷藏。那当我说明身份并且告诉他我其实是个中医人的时候，他特别的兴奋。 嗯， 他说他自己非常热爱中医，年轻的时候也出远门拜师，回来后呢想要造福一方百姓，结果呢这么多年了找他看病的人呢是屈指可数。那我就问他，大伙儿都找你看什么病呢？ 嗯， 有没有什么大家的诊疗记录您给我看看呢？他就走进屋子里拿出来一本发黄的册子，抖了抖了上边的符灰，就说离上一次用啊又快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哦， 就这个本子已经有四五年没用了。结果我翻开他这个看诊记录，我真的是苦笑不得呀，全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毛病，比如说小孩积食的，那就吃饱了撑着了，对不对？ 嗯， 还有手被镰刀割伤的，崴脚的，甚至还有想要醒酒的，就喝多了。哦，他笑了笑说，在巴马呀，即便就是华佗在世，他也没有用武之地。他说咱们这儿的人呢很少得病，您说的那个高血压、冠心病、血栓病之类的大病，那更是百年难遇。偶尔谁家有个头疼脑热的，也不爱看大夫，自个儿就到百魔洞里去坐一坐，或者呢喝点盘羊河水，再睡上一觉，马上就又生龙活虎了。 嗯， 那我就说，如果有一天所有地方的人都像巴马这样，我说我也愿意像您一样闲赋在家，咱们想想天伦之乐。那后来随着这个考察的深入，我们就发现巴马人的健康和长寿都来源于当地的高地磁场。那么这种高地磁场能够修复激活病变的细胞，所以啊，所有生活在巴马的人，他们小到每一个细胞，那都是健康的、活跃的。 嗯， 那当然他们也就不会生病。即使生病，在磁场最为集中的百魔洞里坐一坐，或者呢喝一点被高磁化过的盘羊河水，他们就能够恢复健康。所以生物疗法也是因为我们复制了这样的高地磁场。那今天呢，我就想重点的给大家讲讲这种高地磁场对血栓类疾病的作用。 嗯， 咱们很多的老同志啊都是谈栓色变。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病啊实在是太可怕。 嗯， 起病啊是隐匿，就是你不知道它就要发病了，发病呢它突然，而且后果很严重，我们称之为叫非死即残。那么更可怕的是什么呢？血栓可能发生在身体各部位的血管，它堵到哪儿，哪里就出问题。 嗯， 在肺部那就叫肺栓塞，在脑部那就是中风，在心脏呢心肌梗塞，在眼睛恐怕就造成失明了，在脚部呢就造成下肢缺血缺氧。 嗯，所以说血栓呢确实是危及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难题了。 嗯， 那血栓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问这个问题呢，我就想请你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牢这三个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 嗯， 第一个就是血液的流速缓慢了， 哦， 容易形成血栓。第二个呢，血液处于那种高凝状态，容易凝聚在一起。第三个呢，就是血管内皮的损伤。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血液的流速缓慢的时候，他就容易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那么这个时候呢，血液里的血小板和凝血因子就会在局部聚集，那就导致血液不能顺利的通过，最后呢就会形成血栓。那我估计这么一说， 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岌岌可危了。 嗯， 啊，尤其是那些本来就有那个动脉硬化、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慢性疾病，常年服药，或者是有那个吸烟，或者是运动量过少、口味过重、好食荤腥等等不良生活习惯的朋友，啊，这几个条件基本上早就占全了。那很多人就说了，那徐主任，我们平时就多吃一些抗血小板、抗凝血的药，让这个血液呢不聚集，那我们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在这儿呢，我必须要告诉大家，这种做法非常不明智。 嗯， 第一，越是细的血管，出现血栓的可能性就越大，而普通的药物是基本上进入不了到这个毛细血管里头来发挥作用的。 嗯， 这第二个呢，就是你过量的服用溶栓药或者是抗血凝的药，会大大增加咱们的血管破裂的可能。因为血液凝聚的初衷并不是想要形成血栓来堵塞我们的血管，它是要修补破损的血管内皮，而咱们呢一味的去抗血凝、去溶栓，那就相当于在拆解这些血管内壁上的补丁，那这样一来就让血管越来越薄，就特别容易造成血管的破裂。所以有的老同志啊，他吃溶栓药、抗血凝的药，他吃到后来牙龈出血了、有血尿了、流鼻血了、皮肤上有了出血点了，还有腹胀、腹痛、大便不通，那么上医院检查查出来呢，就是啊出血性的肠梗阻，甚至呢还会引发脑出血呀、胃出血呀等等一些严重的后果。 嗯， 而我们全新的生物疗法，那它是怎么解决血栓的呢？生物场治疗仪在治疗血栓上存在两大优势。第一，它能预防血栓的形成。我刚刚说过血栓形成的三大危险因素了啊，血流缓慢、血液呢高凝和血管的内皮损伤，对吧？ 嗯， 而生物疗法所释放的高地磁场，它能够修复、激活病变的细胞，从而将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进行修复，使血管壁变得平滑。同时我们说，虽说是复制了巴马的高地磁场，代创了单极动磁技术，那么这种动磁它能够带动血液细胞运动，来加速咱们血液的流动，将血液当中的油脂也好、多余的胆固醇也好、杂质也好，都给它代谢出去。那这么一来，其实就是从根本上杜绝了血栓的形成。所以呢，它首先是在防血栓。那对于已经心梗过、脑梗过，或者出现过肺栓塞、下肢静脉栓塞的朋友们来说，其实血栓呢是早已经存在了，那么彻底堵住血流通道，那只是迟早的事儿。所以呀，这个时候最重要的还是要溶栓。 嗯， 而面对已经形成的血栓，能通过高地磁场带出的高频脉冲，把已经凝结的血块给它震散分解，那淤泥呢会淤堵河道，那污水总不会造成堵塞吧。等这些有杂质的血液通过各种形式被代谢出体外，那么血栓的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 嗯， 说到这儿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有些朋友看到放一个杯子，杯子里有水，然后把平时炒菜用的油倒进去，这个油就跟水融在一起了，那这个就不是血栓，这个就是什么呢？污水。这种污水那就容易代谢出体外。我这么一讲大伙就明白了。 嗯， 那么当年我们做这个临床试验的时候，就接诊过一名患者，这个患者患持续性的房颤，一年时间，哎呀，一直在用药治疗，后来呢，逐渐感觉到胸闷，心慌的症状加重了，爬楼梯喘不上来气儿了，就上医院去就诊，检查就发现左心房明显增大，左心耳处有一血栓，活动度比较大。 活动度较大是什么意思呢？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血栓活动度大其实就两个意思。 嗯， 一个呢就是血栓是新鲜的，还没长牢。 哦， 哎，第二个呢就是这种血栓很容易脱落。 嗯， 很可能随着血液运行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堵住血管就发生栓塞。你知道那个房颤这个病啊，心跳能跳几百下，啪嗒啪嗒啪嗒这么抖，你说这个没有长牢的血栓这么一抖，是不是给抖落下来了？ 哦， 所以当时这个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医生呢立即给他开了华法林抗凝，并嘱咐患者减少活动。尽管如此，第三天呢，这个患者突然出现腰疼，然后做 CT 检查发现肾动脉栓塞。 哦，这个栓子还是动了， 还是跑了，跑到肾这儿去了，所以立即做了介入手术，把血栓取了出来。 嗯， 但是好景不长，不到半年，患者复查又在左心耳处发现了新的血栓。那说到这儿啊，我要跟大伙儿啊多啰嗦几句了。有不少的人呢觉得房颤它是小事儿，不重视，可是房颤往往是引发栓塞的重要的导火索。因为房颤的时候，心房它不能及时的泵血，会导致心房的血液滞留，增大血栓形成的几率，而心脏节律的错乱又会导致血液湍流，就跟你突然把这个闸打开，开闸泄水一样，这个水一定是非常湍急的，这就很容易导致心脏壁上的血栓在冲击下就脱落了。 嗯， 那么它顺着血液的流动就堵塞到各个地方，就造成了栓塞。那因为有了前车之鉴，患者的心里就慌了，想要换一种治疗方式。我提出了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啊？ 就是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他说把我的血栓给解决了。 哦，怕再次发生什么 的时间内解决血栓的问题。当时呢，患者自己感觉胸口的憋闷感消失了。 嗯， 而且心里不像那么慌了。那咱们说不心慌，说明心脏跳动的频率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一些正常，那么房颤就得到了控制，那这也就能够为治疗争取一定的时间，防止血栓的脱落。之后患者再也没有出现过喘不上来气儿的现象。 哦， 而且心跳的频率始终保持稳定，再做检查，左心耳处的血栓已经消失了。 嗯， 栓塞的风险呢也就解除了。我说那你就再巩固一段时间吧，把这个血凝、血流放缓以及血管壁的问题都解决了，自然而然你的房颤就不会再出现，血栓呢也不会再形成。后来呢，因为用了生物制剂，整个人的状态也非常好。以前呢就是爬楼他就喘。 嗯， 后来呢非但不喘，而且自个儿感觉这腿上都有劲儿了。那其实心梗也好，脑梗也好，包括了肾动脉的栓塞、肺动脉栓塞，大家都比较能引起重视。 嗯， 毕竟这些栓塞出现的位置比较关键。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个隐藏的更好的杀手，叫静脉血栓的栓塞。 哦， 那么其中呢又以下肢静脉血栓最为常见。我同学曾经接诊过一位40多岁的患者，这个患者当时是从外地开车到北京， 连续驾驶了6个小时。到了北京后啊，发现右腿酸胀疼痛，而且有一些水肿。 嗯， 当时还以为只是那个过度疲劳，那就用热水泡脚来解乏。那没有想到，很快就感觉到胸闷，喘不过气来，就被家人呢立即送到医院去急诊，被诊断为右下肢静脉血栓引发了肺栓塞。因为这位朋友呢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抢救无效，当场死亡。 哦， 所以咱们这些老同志啊，如果发现了自个儿腿发沉、胀疼、没劲儿，千万别掉以轻心，别一个年纪大了腿脚不好就把自个儿打发了，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 嗯， 那我说呀，这个无论这个血栓有没有在咱们的体内形成，我都建议您把生物疗法用上，它都有独特的优势。这个呢，已经得到的朋友呢，您如果想要预防的话，该怎么做呢？首先大伙儿呢，可以把主机放在自己的后腰，然后把这个电极片呢，是贴在三阴交这个穴位进行。这是一个通用的做法，无论你要预防什么位置的血栓，都可以这么做。那如果已经发作过脑血栓，留下了后遗症的朋友，你可以把主机靠在后背，电极片呢就贴在患侧肌肉丰富的地方。那基本上有憋闷感的患者，胸口的憋闷感就会明显的减轻。因为血栓，头脑迷糊的朋友，你就会觉得脑袋清明了，因为下肢血栓，而双腿发沉的会觉得走起路来轻松了许多。过了一段时间呢，那这些症状就会有明显的减轻。 嗯， 就能发现心血管处的血栓明显的分解了，血行恢复了畅通。那继续坚持血栓形成的三大危险因素就都能剔除。那没有的朋友又想要通过生物疗法来解决血栓类疾病，您可以拨打当地电话咨询一下，看能不能在当地做一下。那我们说，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个先来呀，但至少我们能够在最大的能力范围内去防范意外。而对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威胁最大的意外那就是血栓。 嗯， 所以我希望啊，在生物疗法帮助下，大家永远有明天，不再有意外。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可是你知道吗？跟10年前相比，中国老年痴呆脑萎缩患病率增加了85%。50岁后，中老年人因骨质疏松每年会遭遇约37万起骨折事件。60岁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患病率竟高达39%。药罐子，病秧子，我们的健康不断地被疾病蚕食着。你可曾想过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巴马人，他们很少吃药去医院，甚至不知道抗生素为何物。在那里生活着很多10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抽着烟，晒着太阳，诉说着家常往事。在那里，很多80、90岁的老人耳聪目明，步履轻盈，而且无病无灾，甚至100岁以上还能在田间耕作。是什么让我们有着如此的差别？此时此刻，你是否该反思，改变一种健康方式呢？巴马长寿现象给我们提示，祛病可以变得安全、绿色、有效，长寿可以变得舒适、轻松、简单。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 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这位先生请讲。 好嘞，这个简单谈一下我的病情。一个呢是什么呢？肾脏系统。 啊，肾脏。 肾脏呢有这个肾囊肿。膀胱结石。 膀胱结石，肾囊肿。 对，再就是什么呢？这个前列腺肥大，有15年的历史。 前列腺15年了。 对。二一个呢就是轻微的玻璃体混浊和黄斑变性。 黄斑变性。 中心视力差一点，但是能保持在0.5左右。 这视力不错了，这视力不错了。 上街呀，走路啊，各方面都没问题，生活自理没有问题。但虽然黄斑变性呢，视物不变形。我想呢，这个通过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呢，会有个好的效果。这就心脏呢，过去啊，心律不齐，有二连律。 二连律。 通过那什么这个。气血双母。我服了3个多月了。现在又是缓解。二连律没有了。 二连律没有了，不错。 对对对。呼吸顺畅。这个面色红润。 太好了，太好了。 我今年83岁。 83了，这真的是听不出来呀。整个人的状态相当不错。 这个我过去啊，原因是什么呢？我这个退休以后啊，我喜欢看书看报，订了不少书刊杂志。可能用眼过度造成的。我知道这个原因。 那今天就是想问问我这个你这几个病咱这个怎么做法是吧？ 对对对。 好的啊。首先呢，刚才听到您说的这些个病啊，有这个前列腺方面的问题啊，有这个眼睛方面的问题是吧？重点是这两个，还有别的吗？ 别的没有了。 别的没有了。那咱们这个其实有一些问题呢是比较简单的。有很多的穴位呢在咱们这个有一本彩色的说明书。 那对。 对，说明书上都有。那么平时有的时候咱们记不住有一些穴位，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我就告诉你啊，我们这个中医上讲呢有一个4种穴位。4种穴位指的是什么呢？平时如果说肚子里啊、胃啊、肠啊什么不太舒服啊，就可以做足三里。 好的。 做足三里就是你贴在足三里的穴位，然后呢主机呢可以前胸后背的抱着。 好的。 你哪儿疼哪儿不舒服，你愿意靠哪儿就靠哪儿，一点没有什么关系。 好的。 好，那么如果说腰啊、背啊这些关节的疼痛，那么一般呢有一个穴位就是委中穴，腰背委中求。委中穴。 委中求正。 对， 在这个 膝关节后头， 后头腋窝那地方。 对，那么头部就说眼睛，比如说眼睛啊、鼻炎呐、甲状腺呐、牙疼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呢，头项循列缺，列缺穴。 列缺在手腕上 啊。对，手腕上，两个手合谷一交叉，食指顶的那个位置，就是列缺穴。 好嘞。 那么还有呢，面口叫合谷收，那就做合谷穴。 好的。 因为合谷穴呢它是人的大肠经上的一个重要的穴位，咱们说身体上哪儿疼，合谷穴是一个止疼大穴，止疼的大穴，所有的疼痛都可以通过合谷来解决啊。五官上的问题，包括眼呢、耳啊、喉啊、鼻啊，五官的问题啊，这个合谷穴也行。也行，它是一个总的。那么我们说这个穴位呢，如果说经常坐一坐的话啊， 像那个便秘啊、腹泻呀、打嗝啊、呕吐啊、胃疼啊，哎，这个也不错。而且合谷穴，在我们中医上讲，它是我们的身边的肠胃药。 好嘞， 就是胃肠不太好，你就做一做，用不着做20分钟，一般来说做个10分钟啊、15分钟，这都问题不大了。 好的 啊，那您这个情况呢，我就跟您这么一说，您基本上就知道了。 好的。 因为这个穴位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这个是对细胞它要进行一个修复。 对对， 生物制剂是给细胞补充能量的，那这个细胞是 N 年多少年来从来没有修复过，对不 对？ 对 对对， 从来没有调理过，这个经络也不通。当你做的情况下，有的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应啊，就是比较疼啊，原先疼的地方就更加疼。那么我就建议大家呢，不要急于一口气吃个大胖子，今天一下子上午做3个小时，下午做3个小时，太过了啊。咱就最多上午你做2个穴位，下午你最多也就做2个，每一次20分钟。那么另外呢，平时生活当中家人呢、孩子啊，哎，突发个什么什么事儿啊，那么你就打电话来问就行了。 可以 啊，任何的病症打电话问。你说这个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我想问问我做哪个地方比较好。 好的， 好吧。 这个另外徐主任， 哎， 我的大儿子有肾结石，刚才做也可以吧？ 肾结石可以做。 好的 啊，比如说你这个咱们说养生嘛，一般来说啊，三阴交啊、足三里啊这些穴位你都可以做，然后主机就可以贴在肾这个地方。 好的 啊， 我最后啊、 啊， 以诗词补算子用梅，最后两句话 啊， 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宠中笑。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再见。 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说徐主任呢？ 对，我徐桂英，你好。 呀，太好了，我。 啊，你好，哎，请说，有什么问题啊？ 我呀。一言难尽呢，咋说？我是沈阳的。 沈阳的朋友啊啊。 啊，沈阳边区农村的。 啊，农村的朋友，嗯嗯。 啊，我今年79了。 啊，今年79了，嗯。 啊，我呀，从小都得麻痹症。 嗯。 就是会也没给我看好。 嗯。 我感觉那些年轻啊。 嗯。 歪歪裂裂的。 嗯。 哎呀，还能做里点家务啥的。 嗯。 我今天找你呀、啊、我得打多我都愿意跟你说一句话呀。 嗯。 我的病情啊， 嗯， 没有太严重的，我还挺难受，啥样的病都有、 嗯、 你说我哎呀药也吃不少啊。 嗯嗯嗯。那你告诉我、 哎、 您是什么病？ 我现在吧、主要的病啊，一个眼睛看不准，还有高血压， 嗯， 风湿病， 嗯， 哎呀，那都多了，我的小病都说不来，还有痔疮， 还有痔疮，嗯嗯， 痔疮是便血也挺难受啊， 嗯嗯嗯， 大小便也不利索， 嗯，那您这个情况倒是特别适合我讲的， 那个、 太适合了，嗯， 我可愿意听你讲说，这像精神得点安慰似的。你讲的太好了、 啊、 我这些我都听明白了。 嗯、啊、嗯、啊。 这次有个运呢，有这个活动啊， 嗯、 啊、我乐坏了。 嗯、 啊。因为我病一台不能出门。 嗯、 啊。这孩子啊也没工啊，成天在地忙、 嗯。 哎呀，这不、 哎、 我这一言难尽了，我就快点跟你说吧， 没事， 我还说 再去 想。 没事，您这个情况 啊 如果说你订上一台搁家里的话，不光您自个儿七七八八的调的差不多，还有就是您家孩子万一哪儿不舒服啊，或者哪儿怎么着了，他就可以了。像那个血压的问题，咱一体验下来能够下 那人就不晕乎了，对不对？风湿骨病这些疼痛方面的病症，您哪儿疼您就把那个电极片给贴哪儿，然后您把这个机器一开，20分钟下来您就不怎么疼了。您说您这个痔疮，那您在贴电极片的同时，不管你贴哪个穴位，您这个痔疮您就把这个主机坐在屁股底下，你坐20分钟，热乎它坐不坏的，它能用个10来年20年的这个。 记住，要打断你，我不但我这忙活我呀，还嘛还以前呢进修了 啊， 这老头子吧，哎呀，就忙活他了又 啊， 这呀南北呀医院去给看呢，又做手术啊， 嗯嗯， 折腾一十招啊， 嗯嗯， 也没折腾好，没了。这钱呢都花进去了，一个大手术都花10来万呢，都够砸。哎呀，我都上老火了。 是，这个没有办法。病呢，为什么我是跟大伙儿说培医堂的大夫号脉都是免费的，因为考虑到咱们老同志的经济，你路过培医堂堂口，你走进去，你找大夫号个脉，您说您看看我这个身体怎么样，有病还是没病，哎，您不管吃药还是不吃药，你号个脉，你心里就有数，你有大问题还是小问题，大问题得赶紧治了，小问题能够稍微的调一调，调好了那不就省钱吗，你非得拖到大问题。我记得有一位朋友他就跟我讲，他说1块钱用来养生，每天投1块钱，一个月投30块钱。他说8块钱用来吃药，我说怎么8块钱用来吃药呢，他说每天一片降压药7.5块，合下来8块钱吃药，38啊，就是一天8块，10天80嘛，38 240，就说一个月至少得吃240的药，你连1块钱和8块钱都不愿意投， 算是牺牲。 对，那接下来就是至少每天得100，至少每天的、 哎、 你上医院去不止100，就是打了个比方。所以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这一点的钱得投，而且还得跟孩子们说，不要以为你们年轻，仗着年轻，拿这个身体啊去挣钱，到最后就得拿钱续命。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一点都不错，所以这个就是让大伙儿，你投入了一点点，但是你们全家可以用它来受益，真的特别好。 对，我都听明白了。 是啊，那您听明白了，而且我们呢，平时随时随地的咱这个电话通着，你打电话过来，你说我要做个血压了，咋做呢？你说我这个图纸看不明白了啊，我们的老师就可以指导你。好不好，我不多说了，您打电话联系吧。 好嘞， 好不好， 谢谢你了，哎 啊， 太谢谢了啊， 好嘞，就说到这儿了啊， 哎，谢谢，太谢谢了， 好，再见。 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您是徐主任啊？ 啊，我徐桂英，你好。 哎呀，也好也好。 哎， 因为我看你这个徐主任啊，这个医德非常高尚，我给你曾经送过两幅字。 啊啊，谢谢谢谢。今天想问我什么问题？您说啊。 那个我是天天的听这个徐主任的讲课， 嗯， 这个我看到这个徐主任啊，这个医德非常高尚，这个医术啊非常精看， 嗯， 这个我看这个你讲的这个内容啊， 嗯， 也越这个医德非常高尚，这个医术啊非常精看， 嗯， 这个我看这个你讲的这个内容啊， 嗯， 也越来越渊博。我上次啊，我没给徐志梅先生讲我讲话的情况。我这病呢，我是这个，就是这个尿蛋白症， 肾病， 啊，肾病 啊， 而且是已经是24年了。 哦， 我这个生物场，我昨天的我都做了一下， 做了一下啊， 做了一下，做了一下，主要那时候的是这个，我这个经这个这么多年了呀，就是这个两个太阳穴这里吧特别难受， 嗯嗯嗯， 做了以后嘛，当时嘛，哎，慢慢的就感到了头， 我这个头就比较就感到有点轻松。 嗯，头轻松了。 我今日打球呢，起来以后呢，过有最近这个一个有一个多月了呀，我这个两个腿呀，尤其是下肢小下肢，下肢嘛，它刚是这个特别走到没有劲儿，也稍微有点发僵，还有点发飘。所以这个今儿个打球起来以后，你不但这个头上嘛感到轻松了，这两个脚嘛也好像是感到轻松。就感到我自己感到有效果 啊。 我就看了这个徐主任 啊， 我看看我这个病啊，怎么你给我讲一讲怎么办？ 啊、其实人得病啊，无非就是脏腑出问题了。就像你说，你太阳穴那为什么不舒服？太阳穴那不舒服，其实问题在你的肠胃。那么你肠胃不好，是肠胃的哪儿呢？啊， 哦，你说的很对，徐主任，我说这从年轻时候到现在我都肠胃不好 啊。 你说的非常对。 哎，咱们就说了，你肠胃不好的话，就应该是你肠胃的细胞出问题了啊。你看胃的表面，有这个胃表面有黏膜细胞，肠有大肠细胞，对不对？它这个细胞要是出了问题了，它这个细胞的代谢要是出了问题了，那么营养吸收啊，代谢它都出问题了。所以咱们治病呢，咱们得找着这个根儿。那么中医上呢，我们就要调理你的肠，调理你的脾胃。你这个人呢，又是先天的时候就身体不是特别好。咱们现在治病，除了中药的治病，我这些年呢，不断的在研发一些是通过外部的，让我们处在一个好的一个环境当中，一个磁场当中，那么这个环境呢，能够让我们的细胞得到激活，得到修复，但是呢，它又模拟了中医的针灸，这个脉冲波不断的在震动，再把巴马长寿村的地磁场的这种环境，咱们也给它模拟了。好家伙，这下子好了，咱们靠这么一个，咱们就好像人在了这个巴马长寿村，然后呢又通过这种啊六种物理现象，这个六种物理现象呢，我们说有静磁，有动磁，有纳米远红外啊，有这个脉冲啊，有针灸按摩，那种同步作用于你的身体，就像我给你开中药君臣佐使的配伍一样，所以你自己就感觉到特别好。当然， 这确实这很好。我要过去说这个有一个典故叫“瓦井得一人”，有了这个在家里面就多了这个。 对呀、啊，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我给你支一招。平时呢，你可以用点那个火绒草、玉米须子。你又要说我了，开方子跟读书一样啊，出口成章。火绒草、玉米须子各五克，你把它那个用开水一泡。就这么喝这个火绒草呢，它有清热凉血、益肾利水的功效啊，它对那个急慢性肾炎呢，或者尿血啊，或者是蛋白啊、尿蛋白啊、你血尿啊等等啊，或者是肾炎的治疗都很好啊。每天就是各五克泡水喝，好不好？ 好，今后有什么我好了以后，我给徐主任再报喜啊。 好，再见。哎 哎，好。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肠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中医人的帮助，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